前落英发白，楼台偏向明月坏，桃花纷纷，昨夜缭乱开。想起闻丝绕指来，曾是惊鸿花娇爱。蝉声舞此人青苔，有句深怨旧梦在，可有例外，钗头风未改。闲离之处似淮海，提笔赋诗有记载，前尘徘徊，人间世笑风采，看幻境皆热爱，剑客心 夜阑珊，不敢爱。